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篮球、足球、乒乓球、排球、网球、羽毛球，无论大球与小球，电视不转播，您只能瞪眼球。小何是个体育迷，可惜这佳佳对体育啊不太感兴趣，不喜欢。哎，小何有办法，他发动欢欢一起来给佳佳普及赛事知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小何一家聊体育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当中啊，也有不少的体育迷、体育爱好者。可是您这家里其他的人是不是也同样的喜欢体育呢？小何家可就分成两派了，小何和欢欢球迷派，佳佳要观望派。这天球迷小何和欢欢一回家就急着要看这个赛事转播，佳佳都进门了，哎，这爷俩呀还浑然不知呢。 欢欢，不是老爸我跟你吹，这足球比赛我是看得多了去了，有关这足球的一切知识我都懂。 哇，老爸，我太崇拜你了。 嘿，一般一般了啊，谁让我是专业球迷呢。 呀，妈妈回来了。 欢欢，你作业写完了吗？你就在这儿看球赛。 嗨，爸爸说作业玩家谁也没关系，但球赛是一定要看直播的。 小何，你就这么教孩子呀？ 哎，你放心，这球赛马上就结束了，这小孩啊多看点球赛是没坏处的。 那你倒跟我说说有哪些好处。 哎呦，你赶紧做饭去吧，这看完球赛我再跟你说。 嘿，你倒指挥起我来了。行啊，你不是说你对足球什么都懂吗？你要是能回答上我这问题，二话不说我马上做饭，你要是回答不上来，你二话甭说给我上厨房待着去。 妈，老爸都快成专业解说员了，您肯定问不倒他。 没错啊，你就放马过来。 是吗？那你告诉我，足球网有多少个窟窿眼啊？ 这问题还真有难度，谁也没事儿查球门网子上有几个窟窿眼儿呢干嘛呀？不用说呀，小何肯定答不上来，没办法，只能乖乖的上厨房做饭去。趁着他做饭啊，咱们听一段相声，当然了也是和足球有关的，孝林李国盛和说的超级足球赛。为什么说是超级呢？因为这里头那可都是大牌云集啊，什么李谷一啊、蒋大为这都上场了啊。您不信呢，您听听。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孝林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这个电台很轻便，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殊节目。 安排的什么节目？ 我们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您实况直播中国首届文艺杯足球赛。 啊，怎么还有文艺杯呀？ 比赛的双方是孝星队和歌唱队。 哦，这有意思。 双方运动员入场， 还有入场式。 好吧，怎么又改天鹅湖了？ 这不是文艺杯足球赛吗？ 连入场式都新鲜。 双方队员是精神抖擞、英姿勃勃。服装的颜色十分艳丽。 穿什么衣服？ 孝星队身穿蛤蟆绿，歌唱队身穿土鳖黄。哇， 您瞧这俩颜色。 比赛开始，首先由孝星队开球。孝星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孝星队技术高超，歌唱队又是男女混合队，体力不支，看来这场球赛孝星队稳操胜券。 而且孝兴队的队员个个是身怀绝技，要在场上是大显身手。 他们都有什么绝招？ 陈佩斯的头球最有功夫啊，人称秃头球星， 这个当之无愧呀。 只见陈佩斯得球，陈佩斯得球以后，他既不传球也不运球， 那他干什么呀？ 他站在原地做精彩的顶球表演 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一边顶球，嘴里还念念有词。 他说什么呀？ 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 哎哎哎！赶紧传球！ 那不行，还有一半观众没鼓掌呢。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 你禁锢表演了，这球还踢不踢呀？ 当时冯巩一看就急了 啊， 仗着他身材高弹跳好，蹭一下把球给抢跑了， 自己跟自己抢上了。 冯巩得球以后带球个人突破， 这是歌唱队后卫刘欢前来堵截， 侯月文及时插上。 嗯， 冯巩传球， 快点传， 传给谁？ 侯月文。 传给侯月文。 对， 侯月文一个大脚射门进了， 那多好啊。 嘿嘿，还有我什么事啊？ 啊，这踢球就是集体配合嘛。 侯月文想抢头功 啊， 没门 啊， 我自己带球，我自己射门， 这球能踢得好吗？ 冯巩带球的技术堪称一绝呀。 是啊， 他要晃过刘欢， 那哪儿过得去呀？ 这时候冯巩想的就是带球过人，是射门得分呢。 刘欢想到集体的荣誉，沉着应战。 冯巩使出了 RO 的本领，连续做了几个假动作。 做的什么动作？ RO 我不是阿 Q， RO 我不是阿 Q， 眼看着就要晃过去了。 刘欢信心百倍 啊， 嘴也没闲着。 他说什么？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今天我要断你的这个球。他真把球给断过去了。 侯玉文一看冯巩的球让人给断走了，当时就乐了。 乐了，这比哭还难听。 该，谁让你不把球传给我的？ 哇， 你还想自己射门呢？你长着射门的脑袋呢吗？ 行啊，不要再埋怨他了。 这时候是歌星队得球， 对， 歌唱队得球以后，他们是互相配合，团结一致。 嘿，团结就是力量。 刘欢把球传给了蒋大为， 嗯， 蒋大为情绪高涨， 哦， 带球快速前进， 嗯，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他唱上了。看什么团友你、你就别叫唤了。你 马玉涛怕他忙中出错，冲着蒋大为就喊上了。 喊的什么呀？ 马儿哎，你慢些走哎，慢些走哎。 都是连踢带唱。 蒋大为赶紧放慢了速度，把球传给了马玉涛。马玉涛是巧妙配合，一个大脚底线传中，李双江及时插上，抬脚怒射，哒， 把球踢进去了， 把鞋甩出去了。 啊，没踢着球啊！ 孝兴队的守门员李文华还以为是球呢，一个跃扑就把鞋给抱着了。 那有什么用啊？ 李双江是急中生智，用左脚一捅，当，球进了，1-0。 呵，这叫什么招啊？这 守门员李文华抱着这只鞋还美呢，是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是不得倒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是不得倒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 你就别美了。1-0了，快开球吧。 马季在中场开球，把球递给了姜昆。姜昆带球个人突破。 怎么老是个人突破呀？ 唐杰忠及时插上 啊， 正好有一个空档， 快点传出去。 传给谁？ 唐杰忠。 传唐杰忠 啊？ 瞧他那模样。 这啊，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外带中后 啊， 内藏奸诈啊，表面念有准，一肚子是坏水。 嗨、他怎么坏了？ 怎么坏了 啊？ 10年前他借我一角钱，到现在都没还呢。 啊，这至于吗？ 我看见他就别扭。 那也不能影响踢球啊。 姜昆假装没看见唐杰忠，是带球继续向前推进。 这时歌唱队队员李谷一前来堵截。 李谷一 啊， 这俩个人可是老熟人呐！ 啊，人家俩人一块演过《刘海砍樵》。 姜昆当时是一边带球，一边跟李谷一商量。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 李达健， 哎，姜昆弟， 我这里的足球就是不给你呀、啊， 那我就不让你过了， 我就从边线上面行喽， 那我就跟着你走喽， 走喽， 行喽， 走喽， 行喽， 来，嘚儿来，嘚儿来。 这李谷一还真追不上姜昆， 姜昆带球是插进了禁区， 哦， 距离球门只有10米远。 嗯， 这个时候如果抬脚射门，这个球是必进无疑啊！ 那就赶紧射门呐！ 姜昆刚要抬脚，突然过了一个人，是飞身铲球，把姜昆铲了一个就地18滚，趴在地下半天都没起来。 哎，禁区内犯规，这得罚点球， 而且这还是故意犯规， 这队员得红牌罚下。 但是这个球还不能罚， 为什么呀？ 铲球的这个人呢？ 啊， 是唐杰忠。 啊？哦，自己铲自己呀？ 啊，唐杰忠生气了。 生什么气？ 啊，让你传球你不传球？ 嗯、 啊，那咱们谁也甭踢了啊，甭进了。哦，噌，他把球给铲出去了。你说， 这球是没法踢了 啊。姜昆也火了， 是啊， 从地外一爬起来，我说唐杰忠，你过来 干嘛？ 你还我钱， 我啊， 你还我1毛钱，你还我，还钱，你还钱，你还钱，还钱，还钱， 行行行行，没有球场就要账的 啊！你像唐杰忠这样的队员，你们孝兴队还不赶快把他换下去？ 可我们场下没人呐。 谁说的？你们孝兴队有一个女队员在场下坐了半天准备活动了， 谁呀？ 就那个宋丹丹呐。 他哪是孝兴队的、哎、 宋丹丹当时就做了自我介绍， 他说什么呀？ 我叫魏淑芬，年龄18岁，性别女，至今未婚 啊。 我听说孝兴队的小伙子都很年轻，我来看看。 哎呀，行行行行行了，行行行，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啊，这儿够乱的了、啊、 当时马季可真急了， 是， 我说同志们呐、 嗯、 现在咱们已经输人家1-0了， 就是 离比赛结束只剩下最后的2分钟了， 没多少时间了， 为了咱们把球捞回来，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先团结2分钟行不行啊？ 要不然就输定了。 大伙儿一听，那2分钟不是吗、 啊、 没问题啊，就这2分钟咱起码灌他个7-8个球， 又吹上了 啊！这是孝兴队是齐心协力开始猛攻， 歌唱队严密防守，断球反击， 你来我往，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 现在离中场只有30秒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啊， 突然马季得球。 哦， 马季得球以后是果断起脚凌空抽射、 嗯、 这个球力量大，角度刁，守门员扑救不及，足球应声入网， 他进了， 全场比赛结束， 太好了，平局1-1， 不，歌唱队赢了2-0。 哎，这球是马季踢进去的、 啊、是啊，他踢自己门里去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啊、快乐合家欢。 一天早上啊，小何起床没找着袜子，跟爱人佳佳说了，你受累，帮我把抽屉里那袋袜子拿过来。这佳佳打开抽屉一看，哟，这袋袜子怎么有3只呢？小何说了，这还不简单，2个主力一个替补呗。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您看，穿个袜子小何都能扯到足球上去，由此可见呀，他是个资深的球迷。可偏偏佳佳对足球啊没多大兴趣。吃完饭以后啊，小何就开始培养佳佳的体育兴趣了。 老婆，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哎，你不是挺喜欢体育的吗？ 谁说的？ 你忘了？哎，你还是那校报的体育记者呢。 嘿，当年还不是因为想看帅哥吗？ 哎呦，这没想到你动机是这么不纯呐！这枉我想当年还是那么认真回答你的问题。 哼，你还好意思说呢？有一次赛前采访，我问你对这场球赛有什么希望， 你竟然说当你带着球顺利越过对方的防守队员冲到球门区准备射门的时候，你希望对方守门员突然抽筋倒在地上。 对呀、啊、我就是这么想的呀，我对你从始至终都是这么诚实。 哼，只可惜啊，人守门员没抽筋，你倒是上场5分钟就抽筋下场了。 没有那次抽筋，哪有我们的这第一次深度对话呀。 得了吧啊，跟我扯了一堆足球专业术语，我根本就听不懂。 当年没能把你策反进足球队伍里，哎，今天也不晚。来，我呀，这就给你恶补一番。 嗯，不听不听，足球有什么好看的呀？从来就没见过中国队赢过。要我看，我还是看排球。 哎，对了，你当年是那校排球队的二传手吧？郎平，人叫铁榔头。大家好像管你叫铁巴掌。 铁巴掌我当年那可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呀。 您在场上是英姿飒爽，我在场边都快笑傻了。 嗯，你笑什么呀？ 笑我身边一老太太，嘿，你不知道她有多逗。 怎么逗了？ 这样吧，给你呀听段相声，姜昆和李文华的这段看球赛，那老太太跟这相声里老太太是差不多，整个一外行。 再给同志们表演一段。 大家都跟我们很熟悉， 有时候在电视里就见面 啊、现在这个电视呢比较普及， 哎，差不多家家都有了。 最近电视节目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球赛特别的多。 对了 啊， 特别是通过女排夺冠世界杯赛 啊， 那男女老少都爱看球。 对对对， 嗯， 你就拿我奶奶来说吧， 啊， 我奶奶今年76了， 怎么样？ 他迷上球赛， 你看是不是？ 只要电视里一有球， 嗯， 他准把小板凳往前一搬，头一个他就坐前头。 你看看，哎，那么大岁数看得懂吗？ 他自个儿能瞎琢磨。 哦，还琢磨呢， 一边看一边念叨， 嗯， 哎呦，又是球赛 啊，球赛 真好。 嗯， 我现在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什么叫体育呀？ 是啊， 体育就是多大人玩多大球。 玩怎么呢？ 你看小孩玩弹球， 嗯， 大了呢玩乒乓球， 嗯， 大点孩子拍小皮球， 嗯， 这大人都拍着大皮球。 嗨 啊， 那大个叫篮球。 哦，这就是篮球。 篮球， 大家伙在一块抢 啊，两个队嘛， 往那网兜里头扔。 哎，那叫投篮。 哦，这就叫投篮 啊。投篮，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怎么了？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哎太老太太了，不漏就没法打了。 那天啊，看电视 啊， 正看中国女排对日本女排那场比赛。 哦，那场决赛 非常激烈啊。 就是啊， 老太太也看得高兴。 哦， 哎呦，这咱们中国姑娘跟日本的姑娘赛上了。 啊，这是国际赛。 哦，真好。哎，这叫什么球啊？ 这叫排球。 哦，排球不挂破网兜了。 你看，就别提那破网兜了。 我看先弄了张破渔网格上了。 那就是排球网。 哦，我的好。哎呦，你看这日本这姑娘可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怎么拿球砍咱们呀？ 嗨，人家那是扣球。 扣球不许使那么大劲， 不使劲哪扣得过去、啊、 你都把我们给扣趴 哪儿啊。 哦，又站起来了。 愉悦。 哎呦，咱们这个姑娘怎么跳这么高啊？ 哪？哦，这姑娘叫郎平。 哦，这就是郎平。 啊啊， 听说过。 这还知道， 人家都管她叫铁巴掌 啊。是，嗨 啊， 铁榔头 啊，反正够硬的。 这这有劲。 哎呦、嗯、要说这姑娘的对象将来不大好找哦。 这还个对象什么事儿？ 你着急给谁一巴掌谁也受不了。 嗨、啊、真惨。这老太您那就别替人家操这心了。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休息一下， 队员们呢、 嗯、 来到了场边， 嗯， 拿起了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儿， 喝点饮料。 老太太没看明白， 嗯， 这姑娘累了就歇会儿喝点水， 嗯， 她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您看什么？那就是喝水呢。 那小伙子那是干什么呢？ 哦，那是教练袁伟民。 哦，我知道他那劝他们呢。 劝他们呢， 让他们打会儿就行了。 嗯， 别玩得太狠喽。啊， 人家是指导他们打法。 哦，这小伙子也会打呀。 哎，他打得好着呢。 指导个啥，帮着一块打吧。 不行、 嗯、 这女排男的不能上场。 谁说的？ 我说的。 人家那场上怎么有俩男？ 哪有啊？ 嗯， 哦，那是擦地板的，那是 看错了不是？ 哦，这又算赛上了， 又开始 了。我看明白了，啊、这一下这就是得分了， 啊、这进球了。 哦、好啊、嗯，你们就好。哎呀，这球打得不错，哎、一扣给扣趴下四个。 哎，郎平的掌法就是有劲的， 是不是、啊？这是干什么呢？他们 这是一得分高兴啊， 高兴、 啊，高兴、 啊，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啥呢？你说？哎、哦，哎呀，真不错！哎呦，嗯、这又赢球了！ 哎，大家要不要？ 姑娘们，你们打得好啊！啊，嗯嗯、大娘我，你们先慢会儿打，我先咳嗽会儿啊。 人家不能整着。 哎呀，孩子，快把那咳嗽糖浆给我递过来。 对了，喝点糖浆吧。 我赶紧递过去了。 嗯， 喝完了以后，老太太咳嗽更厉害了。 哎，不是喝糖浆吗？ 我也看入迷了。 啊、嗯， 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哎、你再把老太太灌醉了。 老太太一劲咳嗽。孩子，你给我喝的这是什 么？瞧瞧。 哎呦，这就是咱们赢了吧？ 嗯、啊，这是赢了、啊。 这时候女排胜利了，整整齐齐站在了领奖台上。 哦，等着领奖。 老太太更高兴了。哟、嗯，你看人家外国的奖品真不错。 什么呀？ 发个涮羊肉的锅子呀、啊。 好好嘛，看个球赛都看出涮羊肉来了。今天快乐合家欢的上半期就先到这儿，韩健送给大家刘德华演唱的一首《踢出个未来》，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不是台，红尘里没有应不应该，本来无一物，哪里会有尘埃？哦，凡人就是不明白。皇帝或期待英雄哪里出来，管他好不好，坏与不坏，难得是糊涂，乐在不成苦海，哦，你争我夺太奇怪。哦，无辜爱战，人不是只为了比赛。哦，无辜爱战，不用去计较成败。找城堡，阿弥陀佛，来来。